第十四集，奥雷利亚风行者。一周之后，洛萨在洛丹伦的南部，离南海镇不远的地方建立了联盟的营地。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片区域，是因为这里位于洛丹伦大陆的中心，这样他们可以迅速抵达这片大陆的任何区域，尤其是通过乘船。在营帐外，他的部队正在列队训练和休整。营帐中，他和洛丹伦的国王们以及他挑选出来的四位副官围在桌边，盯着桌面上铺开的一张地图。洛萨任命乌瑟尔为他与白银之手和圣光教派之间的联络人。令他惊喜的是，圣骑士们在战斗技巧上与使用圣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。而卡德加既是他和法师们的联络人，也是他最客观的顾问。普罗德摩尔毫无疑问地掌管着海军，洛萨将年轻的图拉扬任命为他的副手。图拉扬展现出的聪明、专注、忠诚与勤奋，给他和卡德加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虽然图拉扬还是把洛萨当作某种传奇人物看待，不过洛萨确信他很快就会成长起来，并且成为合格的左膀右臂。图拉扬显然对这种重任十分紧张，以至于洛萨不得不提醒了他两次，不要心不在焉地戳地图，至少别用刀子戳。他们在讨论几件困扰了他们一周的事情，部落最可能走哪条路，他们会进攻哪里，如何尽快地将联盟军队调动过去。就在格雷曼第十次强调联盟的军队应当部署到吉尔尼斯边境上，以防兽人突然出现之时，一名斥候冲了进来。 爵士，你快来看看这个，他们来了。 什么人来了？ 是精灵，爵士，精灵们来了。 精灵？ 我们需要盟友，精灵是一个强大的种族啊，于是我就立刻联系了他们。 在没有问我的情况下就贸然联系他们，如果他们派来了一整支军队，然后突然宣布由他们接管怎么办？如果我们在将他们编入我们的军队时，部落来了怎么办？你不应当向你的军队指挥官隐瞒这样的消息，这可能导致我们送命，或者至少会导致许多士兵牺牲。 当然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应当先征询你的意见，我只是觉得时间紧迫，但这不是理由，我保证这种事不会再发生。 好，我们去看看这些精灵是什么样的。 洛萨还在恼火泰瑞纳斯的擅自行动，但泰瑞纳斯的回答让洛萨再一次觉得他很有理由更加欣赏这位国王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拒绝承认错误，通常那些掌权者更加如此，但泰瑞纳斯愿意为他的行为负责，无论结果好坏。当洛萨掀起帐幔走出帐篷时，首先看到了自己的军队，他们的军队满布整个山谷，一直延伸至远方，遍布这一片地区。一瞬间，洛萨感到一阵骄傲与自信，有什么人、什么东西能阻挡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？但他的脑海中又浮现起部落横扫暴风城的景象，一片不可阻挡的翠绿色海洋，他又忧郁起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支联盟军队比暴风王国的军队强大数倍，他们至少能够极大阻遏部落的进攻。洛萨的视线越过他的军队来到岸边，然后投向远方的大海。普罗德摩尔的舰队沿着海岸下锚停泊，从小巧迅捷的侦察船到巨大的驱逐舰，在波涛之上形成了一片船帆与桅杆的丛林。不过许多船只被从码头拖回，形成了一条开放的通道，一对洛萨从来没有见过的船只沿着通道驶了进来。 这只是谁的舰队？ 是精灵的驱逐舰，比我们的驱逐舰更快也更轻，这是因为他们装备的武器更少，但可以用速度弥补，对我们的军队是绝佳的补充。不过怎么会这么少？我只看到四艘，还有八艘更小的船只，这只是一支战斗小队。 也许后面还有更多。 他们不会这么做， 他们会一起抵达。 但至少也让我们的舰队多了12艘船，还有他们带来的军队。 我们应该过去迎接他们。 其他人也都同意，他们一同出发前往山谷。佩瑞诺德和格雷曼恩有些不习惯，很快就开始喘气。其他人则健步如飞。他们来到码头时，刚好赶上第一艘精灵船只划到旁边停下。一个轻盈高挑的身影跳了过来，轻轻地落在原木码头上，金色长发反射着阳光。洛萨听到他身后的同伴之中有人发出了惊叹的声音。当这个身影靠近时，洛萨看到她是一位女子，而且貌美惊人。她修长的面孔精致而坚定，就像她纤细袅娜的身段一样。她身着森林绿与橡木的棕色衬衫与马裤，衬衫外面罩着陌生的轻质胸甲，戴兜帽的长斗篷在身后飘扬，一双皮手套一直包裹到她的手肘，正如她的靴子也一直保护她的腿部直到膝盖。一柄细剑挂在她腰间一侧，另一侧是一个小袋子和号角，她的背后还挂着一把长弓以及一袋羽箭。洛萨多年以来见过许多女性，她们其中也有一些人和这个正在向她们走来的精灵一样美丽，但她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结合着力量与优雅的女性。她能明白为什么她的许多同伴看上去都神魂颠倒。 欢迎女士，我是安都因洛萨，洛丹伦联盟的指挥官。 我是奥雷利亚风行者，向您致以安纳斯特里亚逐日者以及银月城议会的问候。 感谢你，请允许我介绍联盟的国王们和我的副官。 奥雷利亚风行者点点头走了过来，停在距离洛萨一臂之遥的地方。在这个距离上，洛萨能看到他的尖耳朵从头发中支棱出来，还有他眼角上挑的翠绿色大眼睛。在逐个介绍完联盟的国王和重要成员之后，洛萨开始转向更为严肃的话题。 是我鲁顿，奥雷利亚女士，但我不得不问，这是您的族人能提供的全部援助吗？ 我就直说了，安纳斯特里亚和他的议会并不在乎你们送来的报告。这个部落离我们很远，看起来只专心于征服人类领土而非我们的森林。议会成员甚至认为最好放任你们和兽人进行战争，我们只需要加强边境防御就可以阻止任何附带的入侵。 但你还是来了，这其中显然还有一些别的意义。 泰瑞纳斯国王送来的信告诉我们，洛萨爵士你是阿拉西血脉的最后传人，我们的祖先发誓将永远支持你们索拉丁国王与他的所有后代。即使是安纳斯特里亚也不能否认这一义务，他派出这支战斗小队来表明他对当年的感谢。 那你呢？ 我是自愿前来的，我是一名游侠，决定带着自己的小队来提供援助。我感觉到这场战斗远比我的统治者所认为的要严重，这样一场战争很容易蔓延到我们所有人身上。如果部落真如你所说的那么凶残，我们的森林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攻击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。 我同意。好吧，欢迎你们，我对您的领主们提供的象征性帮助表示感谢，但我更感激你和游侠们的到来。我们刚刚还在讨论下一步行动，我很乐意听听你的意见。你的部下安顿下来之后，我会请你将他们派出去侦查。我们必须确定敌人还没有来到我们的面前。 我们不需要休息，我会立刻派他们出去。 奥雷利亚做了个手势，其他精灵都走上前来，他们的穿着与他相同，走起来也一样安静，只是缺少他那份非凡的优雅。奥雷利亚向他们说了几句话，他所使用的语言对洛萨来说完全是陌生的，但是却流畅悦耳。其他精灵点了点头，他们在经过洛萨等人身边时还简单点头示意。他们很快跑过码头，穿过山谷离开了，不到几分钟就消失在视野中。 他们会去侦查然后回来报告，如果部落来到距这里两天路程的地方，我们就会知道。 很好，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回到指挥营帐，那么女士，我将向你展示我们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一切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听听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。 当然，不过你想让我专心的话，首先得别再叫我女士，叫我奥雷利亚，不用再加别的什么。 洛萨点了点头，转过身带他走下码头。他在转身时瞥到了图拉扬的脸，他忍住没笑出声来。现在他知道刚才是谁在惊叹了。两天之后，洛萨发现没有什么能让他再笑出来了。奥雷利亚的斥候们回来了，普罗德摩尔的斥候们也回来了，他们都带回了同样的消息，部落已经占领了卡兹莫丹，并利用矮人们的矿井来建造他们自己的船只，钢铁与木材制成巨大而丑陋的战舰，虽然行动笨拙，但是巨大的船舱中能够容纳数千名兽人。这些船只可以载着部落迅速通过水域，他们的目标的确是洛丹伦南岸。看起来部落将在希尔斯布莱德一带登陆，刚好处在他们与吉尔尼斯的正中间。如果联盟行动迅速的话，他们可以在部落抵达时守在那里。 集结军队，留下所有非必要的东西，如果我们能活下来，稍后可以派人来取。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速度，快快！ 遵命。 就这么开始了。 是的，我本以为我们会有更多时间。 我原来也这么认为，不过这些兽人们急不可耐地想征服这里，这会是他们的末日。至少我希望如此。 洛萨盯着希尔斯布莱德的地图看了一会儿，试着想象出即将发生的战斗，然后摇了摇头。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战斗就快要开始了。